大概在30年前啊，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是想到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真的是很大的差别。比方说，你这个晚上啊，这个家门啊，这个都不用上锁啊，车子也不需要有啊这个警钟的啊，治安没什么问题。那今天呢，就完全不太一样。另外呢，也看到说。不光是如此，在信仰的热忱方面，我觉得30年前的美国跟今天真的是差别非常大。30年前的美国，真的好多好多的方面，都是以这个信仰、基督教为根基的。我讲的就是诚实、诚信。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真的很大。有人说美国就是每况愈下，也是在信仰的方面、道德的方面。我就想到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像这样子的一种的时代，圣经当中也曾经有过。比方说，在圣经在彼得书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跟今天的美国比起来，那时候更加的糟糕，而且那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那种的压迫和压力，今天我们真的是望尘莫及。虽然是如此，我觉得我们可以今天早上来思考彼得前书，从中来接近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怎么样落实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活出来的话，不见证出来的话，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只是挂在口上而已。所以当今天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就翻到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4-10节。那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呢，是讲到这个作者呢是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呢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也有人称他是耶稣的大弟子，是耶稣的得意门生。那我们发现到说，这个写作的时间呢是在主后64年，当时是写给分散在亚细亚一带的信徒，而且当时的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北边，当时的基督徒遭受极大的逼迫。特别在当时的罗马的帝王尼禄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在信仰上，他们所传的福音不被接受；在生活上，他们所见证的常常被误解。他们的这个的信仰的生活也常常遭受到毁谤。比方说，基督徒称兄道弟的时候。觉得你们是搞关系的，比方说基督徒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们觉得你们这些是私会等等的这种的攻击。另外呢，在社会上基督徒没有显著的地位，许多时候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压迫你。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当时的基督徒西门彼得怎么样劝导他们呢？从圣经当中，彼得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在劝导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必须要有盼望。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特别讲到说，基督徒要有盼望。对过去我们看到主的信实，在当时所遇到的逼迫，主给他们一个非常的确信，告诉他们说，基督徒的基业是在天上。在地上只不过是做寄居的， 所以告诉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而这个苦难是暂时的。所以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继续的鼓励他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主必须要长存盼望。有人对美国越来越没有盼望，开始觉得说，哎呀，走错路了啊，我入了籍没办法，连中国也不收我，所以啊，我相信神的带领是不会差错的。不过呢，我们就讲到说，当时啊，在那边的情况底下，就鼓励他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啊，用圣洁的生活来抵挡这一个恶劣的一个环境。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的去落实我们属灵的一个生活。因为这个属灵的生活，很多时候在受到这个物质生活的冲击、道德的败坏，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会丧；很多时候我们会妥协；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求长进。但是反之，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的时候，我们更是要靠主站立的，更是要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有避暑的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才更加的扎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二章4到10节，我们来思想三方面。第一方面就讲到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建造，而这个建造呢，就是灵工的建造。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关键，就让我们认定啊，我们所建造的是在房角石上面的建造。第三，我们必须要确认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地位，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一个人如果他观念错误，他就会有问题。所以圣经常常帮助我们，使到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观念能够正确。就正因为如此，我们基督徒需要每一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来调整我们的思维。一旦如果你思维错了，你就会跑错方向。就好像如果你的这个导航啊，你这个导航的方向错了啊，你就跑错方向。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方面的时候，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方面，讲到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建造是一个灵工的建造。我请大家来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读4节和第5、2节，来第二节。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基督徒呢？就是借助神的道，使到我们能够重生。特别讲到1章23节，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不知道你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信耶稣，可能你有一次来参加布道会，神的一句话感动了，可能一个人的见证感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首先一个人必须要被重生，才能够进到神的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这里所讲的，他提到主乃是活石，我们好像活石，而这个活石是被人所弃绝的。我们这些像活石的人也会被人所弃绝，因为主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光，光来到世界，世界不接受光，反而世界排斥光。你看，第一章告诉你，但是圣经也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 所以我想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我们是接待了这个光，我们是接受了这个光，以致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条路并不是那样的平坦。圣经说主是活石，我们要像活石。而且这里讲到说这个活石，我们看到说就是一个建造灵宫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凡跟随主的人，我们要越来越像主。诗歌也是这样，我们要越来越像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有主的生命。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这个世界要我们越来越像世界，越来越不像主，越来越离开主。马太福音16:18这样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是那一个磐石。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磐石就是教会的根基。我们就是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什么呢？建造这个灵宫。那这个灵宫呢，就是帮助信徒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这个灵祭的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那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圣洁有两个基本的意义，一个是分别为圣，下一个是来，好吧？第二个呢是逐渐成圣。那再多一个是来。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因着主而被重生，而这个重生呢，是因为我们被主分别为圣出来。我们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要逐渐的成圣。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信主只是一个起步，逐渐成圣是一个过程，完全归圣呢是一个终点。也就是说，当你信主的那一个时候，那个时刻就是得救了，但是你还需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需要过得胜的生活。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过一个得荣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的三部曲。第一步是什么？得救。第二步呢？得胜。第三步呢？得荣。可以吗？啊，来讲一下啊。第一步是得救，第二得胜，第三你现在在哪一个步啊？还在得救啊？应该得胜的，对不对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是得胜啊。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啊，你是那个很忠心的慕道友，或者是已经来教会好多好多年还没有信主的啊，你就是资深的慕道友了啊。不过你应该跨一步啊进去往得救的地方，那以后才能够得荣。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这是基督徒成长的三个的这个的步骤。的确，圣经也很明显告诉我们，特别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说，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好像喝灵奶一样。谁需要喝灵奶呢？就是出生的婴孩需要。就好像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你不会给他饭吃的，你会给他什么？给他奶喝。所以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刚刚得救的时候，开始就是喝灵奶，以后呢就要吃甘露，以后这样子慢慢慢慢的一个的成长。所以这个灵宫的建造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讲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的信徒有一个起步，但是很可惜的却是没有多大的进步，一直停留在那个起步的那个点。马其顿的教会就不一样，马其顿的教会给我们看到，虽然他力量很微小， 但是他对主的贡献却是很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会反映出他属灵的状况，一个基督徒的实际的行动往往可以反映出他属灵里面的那一个的光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属灵的生命真的是很成长，他你可以看到他对主的道对主的话非常有追求，虽然他信主不久，但是你发现到他天天勤读圣经。我遇过基督徒每一天读十章还不够，还跑来问我说，就是还有什么书你介绍我看的。你看这种是什么胃口，这种就是一个很好属灵的胃口，一天读十章的经文还觉得不够，他还要看许多的属灵书籍，然后呢还常常上网去听到去找许多属灵的资料。这个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反之我也遇过基督徒信主的几十年圣经都没读完一遍，然后呢你叫他翻圣经他这个翻得乱七八糟。这个是告诉我们呢，就是他属灵的生命停顿在一个阶段没有长进。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我不知道你属灵的光景如何。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不能够表彰基督的那一个的形象，不能表彰基督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的话，我们是把信仰挂在头上。圣经就告诉我们，灵工的建造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建造的，儿女不能够靠父母，妻子不能靠丈夫。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跟主是独立的一个的关系。有人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神建立一个独立的关系。我觉得美国很有意思，美国呢它有一个叫做credit score、这个积分点。那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来美国的一段时间呢就已经开始一个积分点。那当你要去买车需要车贷的时候，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就 check 你的 credit 那个积分点。那这个 credit 就可以帮助你知道你这个人可以贷款多少。当你要买房的时候啊，要做这个房贷之前他也先要有这个 credit check 积分点的检查。哦，这个积分点越高就越好，就越有信任，就是说你这个以后要偿还这个房贷的话啊，这个比较牢靠一点，他会把更多的钱借给你。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灵工的建造也是这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需要继续不断的积分，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有这个 credit 属灵的 credit。 这属灵的 credit 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块砖一个瓦慢慢的被建造，好像灵工的建造，这不能急，需要时间。今天你来聚会，今天你读圣经，今天你祷告，今天你行善，今天你做主的工作，这些都是在建设这个灵工。所以弟兄姐妹，需要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每一次都提醒自己，我们都需要继续的不断把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来建造起来，把这个灵工建造起来。所以就告诉我们，主是活石，我们要像活石。我们看到说，首先基督徒要有这个灵工的建造，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这个属灵生活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防脚石，这是第二个部分。这个防脚石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读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第二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去为榜样，在那不信的人的像人所踢的石头已经做了绊脚的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 那这里提到好几种的石头，这里提到说主提到黄角石，现在当时出来了，黄角石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说黄角石是谁呢？是主耶稣。然后第七节也提到一个石头，但是这个石头呢是小石头。然后呢第八节提到磐石，磐石是什么？是大石头。然后呢在第八节也提到绊脚石，这个绊脚石是使人跌倒的石头。然后第四节刚才我们看到有什么呢？有活石。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活石，也是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是一个用来建造建筑物非常牢靠的石头，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古时的时候啊，在建造所有的房屋都必须要有房角石。这个房角石确定下来的时候，整个的建筑物就根据这个房角石来往上做建造。但是如果这个房角石偏差的时候，建筑物以后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这个房角石。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但是不信耶稣的人，这个房角石变成是什么呢？变成绊脚的石头，圣经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信和不信。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信的人天天看圣经，天天亲近神；不信的人看圣经来教会是浪费时间；不信的人唱对你们唱歌，你们是在对空气讲话。没有听过这种话，这样这样。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关键就在这里。我曾经一位老师，他说他在班上对我们所有的同学说，圣经他从头到尾读过了一遍，但是他一点都不能够相信。后来我仔细观察这个老师的生活，我发现到他的生活非常的潦倒。有人的生活，有人的生命，好像我这个老师一样，不信圣经。有人的生命好像罗素一样，Bertrand Russell。 罗素呢，他是一个非常讲逻辑的人，在他整个的思维里面，他觉得只要和逻辑才能够信耶稣。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在50年代的时候，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曾经给教会很大的这本书里面讲到说，他不相信上帝，因为没有办法证明有上帝。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个逻辑的思维，觉得说就是啊，上帝都没有办法证明，我怎么能够啊要来信耶稣呢？信上帝？但是你不要忘记，他这本书里面他自己也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证明。兄弟们，你如果要用逻辑的思维来证明上帝，或者证明没有上帝，这两个都非常重要。逻辑的思维很难告诉你为什么一只黑色的牛是青色的草，我挤出来的奶。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可能有些人好像尼采在70年代的时候，在法国曾经最轰动的时候，法国的头版新闻是什么呢？四个字：上帝死了， God is dead。 这个轰动了全世界。但是这个人，所谓无神论的地主，当他临终的时候，他要死的时候，称他是疯子，没有护士敢靠近他，因为他在床边大喊大叫。如果有人就听到他所喊的是什么呢？他喊：“我怕，我怕。”护士听了：“我更怕，我不敢靠近他。”然后呢，他再说：“ 我将要到哪里去呢？ 因为他说不敢，他不敢面对死亡，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弟兄姐妹，一个没有耶稣做他生命的绊脚石的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漂泊不定。正如绊脚石，正如一个建筑物没有绊脚石的话，那不是一件好事。绊脚石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28:16-17，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读，来第二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做宝贵的绊脚石，信靠的人必不遭。我听号必错，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房角石是非常稳固的，而且这个房角石你看一看盖上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磐石一样。你看到这个大石的上面有什么？有什么坚不坚固啊？非常坚固啊！你使得几代人他都防守，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磐石啊，真的是啊，大风大雨都没有办法把它吹走，大风大浪都没有办法把它吹走，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坚固的大磐石上。我这个很喜欢这个儒学啊，儿童儒学啊，有一首诗歌，他就讲到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怕不来，不住在我船上，我就怕不来，不怕不来，不怕不来。你看过这些、当你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山上的时候，挺好的，就是有主在你的船上的时候，还记得吗？当大风大浪的时候，门徒跟耶稣在船上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干嘛？睡觉了。门徒呢？紧张的不得了，所以呢，如果有主在船上的时候，不要怕。为什么呢？后来他们把耶稣叫出来，耶稣彻底的，这个整个波浪就平静下来。同样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主做我们的绊脚石。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恐怕呢。我们不是把信仰建造在绊脚石上，有人的信仰只不过是叫做宗教，是一种的寄托，是一种的礼仪。这样的人不是信耶稣，这样的人是信一个宗教，这样的人是一个信教的人。信教的人懂得大道理，他还告诉你怎么做大道理。圣经当中的法利赛人就是这种，他懂得很多，圣经他也很熟，但是他活不出来，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抵挡住大风大浪，因为他不是建造在绊脚石上。今天我想，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鼓励自己，甚至要鞭策自己，我们必须要天天。在建造我们的灵宫，我们必须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这样的建造。只有这样的一个建造，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坚强的父母，一个有榜样的父母，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儿女继续成长的一个父母。我请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的数据。今天这个在这个下一章的赛。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呢？这个数据就根据美国的一个的调查。那在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青少年人的流失。那这个调查呢是相当有这个权威性的，其中一 个就是乔治法纳。那乔治法纳他曾经是他的专业呢，就是做这个statistics 统计学的。这个是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呀，他就很热心于教会。之后呢，他把这个社会的工作完全的就放弃了，完全的来做教会跟教会有关的这些的数据，这个统计的调查。他调查出什么呢？61%二十来岁曾经参加过教会的青年人，自从大上大学之后呢，就放弃去教会。然后呢，一位很出名的在美国Justin Bell， 那个叫麦道维，他也指出说有一些宗派，他说他们指出高达94%的少年人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开教会。另外呢，在美国的一个 LifeWay Publication 也报道，2/3曾经参加过至少一年教会的少年人，18岁到22岁之间停止去教会。但是他们也研究出来，这当中停止去教会的人，35%在23到30岁的时候，他们会回到教会。那这些的调查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调查就告诉我们现今的一些的社会的现况。那这个现况呢，不单只是在美国如此，我们在国内复试的时候也看到这个数据也相当的接近。可能你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人他不是从小来主日学吗？他不是从小就有被教导圣经吗？但是为什么去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却流失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许多家长说到后来都还不了解什么。他说我都是每个星期很忠心的带他来教会，怎么他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就是个状态。有一个朋友也是传道人，他就有时跟我分享，他说非常难过的，他自己的兄弟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的孩子非常出色，出色到一个地步呢，结果进到哈佛大学，学位拿到了，甚至拿到医学博士，结果怎么样呢？信主不误，到今天。所以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有点后悔，给他去读再好的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读这么好的学校，所有的时间不论是摆在哪里课业。我想今天许多的家长可能也会受伤，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流失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缺少了父母给他们美好的榜样，缺少了父母给他们多许多的。我曾经花很长的时间找很多的书籍来看，哎呀，各种各样的道理。有些说啊，是因为受到父母的影响，他们朋友嘛，每天就混在一起，难免受他们影响。还有，受老师的影响，你知道那个小孩，多么向往他大学的教授，给他做榜样，哪里知道这大学教授是不姓陈的。最后就跟他走他大学的道路，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后来我反过来有一次，不如我们来想一想，本身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也看到这个现象。那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这些流失的这么多，而且这些的原因这么大，很难去追溯。不然我就从那些不流失的来看，为什么有些家庭不流失呢？我仔细去看，不流失的比较容易算。为什么？因为大学他们有暑假，有什么放假的时候甚至以后上班呢，他回来的时候会不会还去？原来这些人能够传承的，能够给他儿女继续在职 面的，而不流失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父母很强的支持，父母很好的榜样，父母跟儿女很好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跟你儿女的关系，我不知道你的焦点所放的对这个儿女的成就，对他的前途，你是怎么样想的？但是我在这里，以神的慈悲劝，千万不要忘记，要带把这个属灵生命的建造在你的。许多小孩来教会所听的是圣经故事，这圣经故事不能帮助，只有圣经的价值观。他不是来听一个故事，他是来听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回去应该怎么做，这个才是重要。故事是听了就算了，听了就忘记了，但是价值观是你带回去的行动。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自己本身先把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建造在这个房角，当你建造在这个房角石的上面的时候，你的儿女会看，有一天甚至当你被裁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有一天当你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很大的摩擦的时候，他会看你是怎样的人。当你这样做，他就自己的教导来建造在房角石，他什么都不会，将来他遇到政治波折的时候，他也同样的会按照主的教导来把他的生命建立在房角石上。因此我们看到，首先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灵中的建造，而且是这个。另外呢，我们就讲到我们必须也要有一个房角石的建造，房角石是建造的这个关键。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9-10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就是有什么地位。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唯有你的名字基督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有。那这里用四种的形容词来形容基督徒的身份。第一呢，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就表示说是有人不被拣选。想一想，你从哪里来？想一想你的乡，你从哪一个乡下来，哪一个乡镇，哪一个城市来，在你的众朋友的当中有多少人是这样，你回想一下，你会觉得很感动。上帝竟然拣选不是我们比别人有德，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不是我们比别人幸运，乃是上帝的拣选。这个拣选呢，亲手的去把他带出来，从黑暗当中带进光。这个如果啊，这个尘可以说话，苹果可以说话，他可能当你走进这个超市的时候，他会问一大堆的苹果：“为什么你不给我？”你遇到这样的一大堆的苹果，一大堆的苹果，啊，就出去了。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被选的，他可能会问你：“你干嘛选那些不选我啊？”没有要讲什么吗？被选不觉得，其实呢是非常宝贵。第二是君尊的祭司，那这个君尊的祭司也就是圣洁的祭司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好像神那样的圣洁。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断的来成长，那个成圣的过程，就帮助更加的能够向上。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什么呢？是圣洁的国度，而且这个国度呢， 跟地上的国度不一样。啊，最后呢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英国的大哲学家 Francis Schaeffer 在他面对20世纪信仰的冲击的时候，当时的英国道德非常的败坏，当时的教会每况愈下，他已经看到了教会这样的一个光景没有办法会继续下去，结果他就写了一本书 How then shall we live， 也就是说基督徒应当怎么样的活下去，我可以怎么样的活下去，这么糟糕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情况，这么糟糕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光景，今天如果你去英国看到那个光景真是惨不忍睹，以前的大教堂变成观光的一个景点，一个以前的这个堂皇的这个教堂，今天变成清真寺，甚至变成佛堂，变成咖啡厅。你去看门，我告诉你，一定是为什么会这样，就只能看到真的每况愈下的梦，跟世界同流合污，忘记了基督徒自己的身份。弟兄姐妹，他那本书就是鼓励信徒在最黑暗的当中继续回转。我想我们都听过，今天在国内2月1号刚刚开始什么呢？开始实行一个叫做宗教法，有听过吗？没有，没有，大家现在听到。这宗教法是什么？以前在国内呢，信仰是没有所谓的一个限制，因为信仰是什么？对不对？今天还是这样说，信仰有没有自由？有自由，但是呢，宗教活动没自由，信仰跟宗教活动。所以呢，你就发现到他不允许啊，你跟着基督徒在一起，除非你们要被分离。所以后来呢，今年呢就开始一个宗教法，以前没有法，没有法的时候你抓的时候就非法，对吧？因为就是你没有，你不对，因为没有这个法。对，现在有法了，如果你不遵照这个法做呢，你就犯法，所以他就可以罚款。所以从今天开始有好一些的不足，因为种种的压力不敢再把教会租借给那些家庭了，让很多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就是租一些地方来聚会的，这就是当中许多是租业不足，是没事业不的，也没什么，但是现在开始呢，因为如果你租出去的话，国家会怎么样？国家会找这个物主算账，罚款，对他们干。最近一个巨大的消息，在有一个很大的叫1000多人被他们被什么用？在8月底把一个判罚，可以想象吗？1000多人被判，突然间都解散，变成小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遇到这么大的对吧，会因为这种种的压力困难就放弃这个教会，很多的教会啊，甚至被警告不可以让儿童到教会，对18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够到教会，这些实际上就有许多人想升官发财的人为了要拿伞的，所以呢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应对？确实，很多的教会还是靠着看。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很熟一个的诗歌，叫做《奇恩典》。啊，这《奇恩典》呢，就是约翰牛顿说，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呢？他写这首诗歌就是看到自己的败坏。他本来是一个贩卖这个奴仆的，他本来就以这个为生，赚了好多钱，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他看到自己的败坏，他说我以前 到我盲眼，我去做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呢，现在他信了什么？完全改变。所以这边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电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但是我们就是给我们机会，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能够为他做主，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抓。最后我们来讲怎么的来落实呢？我们今天啊，可以下一章。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怎么落实呢？如果你要在家里落实你的属灵生活的建造、灵工的建造，我鼓励你在家里面能够有按时家庭的聚会。这个家庭的聚会不是在一个主办，不是另外一个主办，乃是你家庭里面自己的家人一起的来守望，一起的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守望的一个机会。就好像我们看到在旧约，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必会设立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就是他跟神建立关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必须要有一个祭坛，而且这个祭坛就是把我们家里的需要、大大小小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让上帝在我们这个家里面行奇妙的事情。第二，在教会，教会也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因此，教会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活动，包括主日学小组、特会、培训班。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训练的话，我们很难去训练；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装备的话，我们很难去装备我们的儿女。我记得我小孩怎么样开始读圣经的？第一次当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玩一个圣经游戏。那这个圣经游戏很有意思，他就问啊，都是问圣经的问题啊。我们五个，如果你不会的时候，就轮到另外一个。啊，结果他们五个说三个都不会，最后就轮到我，我就答了，不知道我会有答案。他说你怎么什么都有答案呢？我多看圣经就有答案，你这问的都是圣经的问题。你怎么读的？我就告诉他，一天读三章啊，一年就读完一遍。他说啊，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吗？是啊，你怎么读完一遍呢？你怎么读完一遍？好啊，我就说，如果你读完一遍呢，啊，我给你，哎，就刚开始，先读到一遍，对了，结果就哇，那一年之后真的，他一年里面真的把圣经读完了，因为我给了他一本 NIV 的英文，每一天读，按照那个时间读，一月一号一直读到十二月三十号。到年底就读完一本，到第二年他又来问了。今天我又想读一遍，你又讲法啊，给你再给你讲法。然后到第三年就到今天，他还继续。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家里真的很多时候，在社会。要做光证，在你同事不当中，我教会有什么这些辅导会啊，教会有什么交友啊，啊，有什么特会啊，要怎么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然后最后，在亲友的当中，我们也能够给亲友做美好的见证，给他们祷告，而且他们在一个家庭的聚会当中，如果没有信徒的亲友，孩子们也知道有关系，这以后你发现到当有亲友信主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看。所以弟兄姐妹，最后一个转，我们看到说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是灵工的建造，是继续不断的可以进步。还有属灵生活的这个关键呢，就是这个防角石，就是要坚信耶稣基督救赎，而我们的地位呢是属神的。这个神的子民呢，在直接的翻译啊，从原文呢，就是神特别保留的地方啊。在刚才的那一段经文，我讲，这是神的子民呢，是神特别保留的地方。你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神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让你信耶稣？在这个讲，觉得没有神的意思吗？对，必须要想到，在生命当中。 使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看见了，主要让我们能够通过你的话反思学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是吧？让我们能够在你生命当中真正能够有这个灵光的见证，尤其是见到这个广角之上，让我们知道分别为神，属神的子民，在这个时代唯独能够见证的时代的真理，愿你大大的赐福的愿意，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就活出我们属灵的生命。对那些还没有信靠你，求主继续向他们说，让他们。